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我们呢平时总喜欢说的一个词叫华语歌坛哈、其实呢这个说法的范围呢其实非常大，不仅包括国内的歌坛，还包括很多有华人音乐歌手的国外歌坛，比如说新加坡。这里呢虽然不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重镇，但是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华语歌坛呢不断有着新加坡音乐人漂洋过海来影响我们唱歌给我们听的足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聊的是华语歌坛当中的新加坡派。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说一说各位第一次对国外的华语音乐人产生概念是因为谁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新加坡歌手呢在咱们国家引起注意最早是在1981年，当时呢有一个叫做邓妙华的歌手凭借一首《牵引》成功打入了台湾地区，那么成为了第一位打入中国音乐市场的新加坡歌手。那么后来呢他和很多国内的音乐人都有过合作，比如说和他的专辑制作人音乐人谭健常共同演唱的《心灵之约》在当时呢算是一个热门歌曲。不过呢现在很多人对于他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哈，因为这个时间太早了。因为他呢在1989年的时候就慢慢的也淡出歌坛了，干啥呢？这个转行还相当大，跟几个朋友去开了美容院，把精力呢都放在了生意之上，很少呢再涉足到歌坛了。好吧，人各有志嘛。一起来分享《心灵之约》，来自邓妙华家谭健常。 我正爱其中的你，在哪里才能感劝你的爱，虽然说往事越走越遥远，多希望一切被改变。 我的爱一切没改变，在心中你是我唯一的梦，虽然我承受别离的寂寞，期待着重逢的来临。 穿过千山，穿过万水，共赴心灵之约。看不见 我怎能舍去对你的思念， 那是我所有的一切。 心灵之约，来自邓妙华加谭健常，是一首很老很老很久远的歌曲了哈。那么就在作为这个新加坡歌手打入中国的第一人邓妙华在歌坛上活跃的那几年，新加坡呢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就叫新谣。这个词呢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新加坡年轻人自创的歌谣。那么年轻一代呢，尤其是在校园当中的学子们开始尝试着去创作和演唱歌曲，就好像当初台湾的音乐人喊出了唱自己的歌啊这样的口号一样。那么新加坡的年轻人呢，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音乐，所以说呢，新谣可以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成为了这个新加坡自创歌曲的基础。那个时候呢，也是涌现了好多的年轻人，后来呢，都成为了新加坡流行音乐的中坚人物。一起来分享陈少琪作词，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作曲，林忆莲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至少他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 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林忆莲，是由陈少琪作词，新加坡的音乐人李思松作曲。 当时呢，很多参加新谣的年轻人都是以歌唱小组的形式出现，比较出名的比如说地下铁、水草、雅韵、鱼尾狮等等。例如水草三人组就由许环良、黄元成、许南胜组成。听到这个三个人名字，可能相对有一些对音乐有一些比较了解的朋友会觉得啊还行，认识他们，因为他们的成立了海蝶唱片，他们捧红了陈洁仪、林俊杰和阿杜、BY2 等人啊。这个捧红这些的就是这个许环良哈，他的名气还是最大一些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由许环良负责谱曲的歌，由陈洁仪演唱的《心痛》。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 心痛来自陈洁仪，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那些华语歌坛当中的新加坡派。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许环良，那么他对于歌坛的贡献呢，绝对不只是捧红了几个歌手那么简单。那么当时呢，他黄元成和许南胜组成的水草三重唱算是最火的新谣团体。那么在那个时期呢，许环良就展现出了自己的领导才能，不但包办了组合的大部分歌曲创作还有制作，那为了推动新加坡的音乐发展，他还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青年词曲创作人协会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在后来培养了大量的幕后人才，为歌坛输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来自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就是由许环良负责制作的歌曲。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 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 千年以后，来自林俊杰。在1985年，华语歌坛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后来华语歌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是罗大佑等人号召音乐人制作歌曲《明天会更好》。当时呢，在新加坡已经小有名气的许环良呢，也接到了罗大佑的邀请，那么来到我国台湾之后呢，他亲眼目睹了当时在台湾流行音乐如何从校园民歌一路走来的历程，受到了好大鼓舞。那他回国之后不久呢，也是在1986年，他就拉着两个搭档成立了海蝶唱片，为后来越来越多的新加坡音乐人在华语歌坛闯荡出名堂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上半段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海蝶唱片旗下两位歌手共同合作的歌曲，非常好听，依然是来自林俊杰加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风吹过的夏天。

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华语歌坛当中的新加坡派。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说一说第一位打动你的国外歌手是谁呢？一向说第一次关注到新加坡歌手还是因为林俊杰和孙燕姿，主要还是因为这两个人在舞台之上比较活跃，对于年轻人来说呢知名度会高一些。但是没想到这么多以前听过的歌曲都出自新加坡音乐人之手啊。我也是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听无印良品哈，听的就觉得哎呀还不错哈。然后呢突然有朋友就说，同学就说，哎你知道吗，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我说啊，不是中国人吗？好吧，就非常惊讶哈。那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样新谣时期涌现出来的年轻音乐人组合，那么这个新谣就是新加坡民谣，并且提到了后来对于新加坡歌坛产生巨大影响的许欢良。其实呢还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都有和他类似的经历。当时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组合，上半段节目我们也提到了，叫做地下铁小组。那这个组合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人多啊，是地下铁嘛，就是地铁嘛，能坐多少人他们就有多少人，开玩笑了。这个组合呢一共八个人，四男四女，作品的风格呢也是多种多样，不过呢演唱的时候呢都是以男生为主。后来几个人的各自发展，知名度最高的应该算是巫启贤是吧，他呢也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呢音乐的事业在新加坡起步的。不过呢在歌坛当中最受尊敬的应该还是后来转到幕后专注于创作的陈嘉明，比如说《城里的月光》《蔓延》《过火》等等，这样的歌曲都是出自他的手。当然了，以他就是这样的水平呢，觉得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还是挖掘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谁呢？许美静，有优秀的作品，优秀的徒弟，所以说很多人都把他称作新加坡的李宗盛啊。不过呢在2000年之后呢陈嘉明就很少发表新的作品了，加上他呢本来就为人很低调嘛，所以说就给人一种已经淡出歌坛的感觉，但其实呢并没有。一起来分享陈嘉明作词作曲，来自许美静演唱的很经典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 上有晴空，真实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 阳光总在风雨后，来自许美静。喜欢看歌手这档节目的朋友对于梁文福这个名字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他的很多作品都出现在了舞台之上，比如说容祖儿的想着你的感觉，徐佳莹的喜欢你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他创作的作品。那么梁文福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许怀良、陈佳明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当时呢他和音乐人吴庆康组建了一个阳光隧道组合。其实呢他进入音乐界算得上是跨界了哈。那么最开始读书的时候呢他是做辩论赛的，有一次呢比赛输了，哎呀好伤心呢，然后他又把心情写成了一个歌词，从那以后呢就上瘾了，明白吗？上瘾了，这事儿不得了了。后来呢凭借一首首作品成为了新加坡家喻户晓、深入民心的学生歌手和创作才子。他呢很擅长把本土感情和集体记忆写进歌中，这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一起来分享一首很著名的歌，来自梁文福作词，张学友演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拨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来自张学友。 那么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对于黎费辉这个名字呢应该也会经常听到吧。那么之前呢我们经常在这个经典唱片秀这样的板块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他的作品。那么这一位呢也是新加坡的音乐人，那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位是同一个时期的。当时呢他和严玉天等人共同组建了青青草组合，这个组合的成立呢其实和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地下铁组合有很大关系。在1983年的时候，地下铁在新加坡举办了一次演出，当时呢年纪尚轻的黎费辉阴差阳错就跑到了现场。原本呢他只是听西洋乐的人，但是呢看了这一次演出就觉得哇好棒啊，于是呢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干嘛呢，回到学校也成立一个像地下铁一样的组合。那么离开学校之后呢，他开始以歌手的和创作人这两个身份闯荡歌坛，那为不少流行度很高的歌曲呢来进行谱曲，比如说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再比如张学友的心如刀割等等。一起来分享黎费辉的歌，叫做等你等到我心痛。那么这首歌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因为巫启贤和张学友的翻唱走红了。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是来自新加坡音乐人黎费辉的作品，叫做等你等到我心痛。那么提到新加坡的音乐人呢，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必须要说，就是李伟松和李思松。那么和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位不一样，虽然说这对兄弟呢也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呢并不是因为新谣而受人关注。说这话还是1984年新加坡广播局为首部电视连续剧叫做《雾锁南洋》征集主题曲，那么这二位呢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呢这二位都是以个人身份参赛，而且作品都进入了前十名，于是呢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那么两位呢也因此对音乐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后来第二年呢他们又参加了新加坡广播主办的歌唱比赛，二位呢凭借过人的才华勇得冠军，于是呢正式踏入歌坛，成为了创作型的歌手。 没错，那如今二位呢都是还是转到幕后了哈，负责挖掘新人和音乐创作。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俩确实是歌手的身份活跃在前台，一起来分享李思松的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李思松。一直到1996年，这二位呢双胞胎兄弟都是在前台活跃，都是歌手的身份。不过呢之后二人就转向了幕后，出道多年呢，他们在为其他歌手创作歌曲的过程之中，他们觉得在幕后的感觉好像更好一些，于是呢就开始往这方面去转到音乐的创作和制作方面。同时呢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培训学校，为歌坛呢也是发掘了不少人才，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孙燕姿。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来分享的就是由李思松为孙燕姿创作的作品，叫做开始懂了。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未来世界，明天见喽。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不会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